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80集，一脸猫相。徐庆赶紧去接，但是圆面台子已经清了，面汤都飞到半空了。他正跺脚呢，就见一个蓝色的影子跟一阵风似的，嗖一声钻到了圆盘子下边，双手一托盘子，一拧身挥着圆盘子打了个转，面汤又都回到了碗里，随后圆盘子被轻轻放到了桌上。接了这么多碗面后，展昭往旁边一站，闻了闻，是香啊。徐庆眨眨眼，看到桌边一个清俊儒雅的年轻人，身材和白玉堂接近，样子嘛，徐庆一拍大腿，伸手一指展昭：“ 哟，跟玉堂讲的一样啊，一脸猫相。”“ 哼，猫相。” 展昭抿着嘴，瞄了一旁的白玉堂一眼。白玉堂扶额，他三哥一来就揭他老底，他就是写信的时候随便提了一嘴，那猫估计要记仇了。天尊可不管这些，端着面碗已经吃起来了，香味引来了不少人。原来剑空岛早就得了消息，开封府的出巡人马已经到了松江府，于是闵秀秀猜到天尊一定想吃宵夜，特地做了面条让徐庆带过来拍天尊马屁，果然这马屁可是拍准了。 玉堂啊，这狐狸哪儿来的？ 捡的。 哎呀，你怎么随便捡狐狸？最近死了不少江湖人了，你们可悠着点啊，估计得有不少人来宋江府找狐狸精报仇。刘鑫，听说钱贵也死了，刚死的？ 三爷，刚才死在巷子里那个是钱贵，火掌门二当家钱贵。 我进门时听衙役说的，火掌门的钱贵，你可保存好尸体啊，火掌门的那帮人估计明天要来要人了，这个门派忌讳多。哎呀，你归还尸体之前啊，可整些兵好好保存，别烂了，或者叫重啃了，那伙老爷子估计要翻脸的。 完了。 玩什么？牌九还是骰子？ 哎呀，不是。 刘鑫转脸看公孙，公孙正吃面呢，也不知道众人在说什么，倒是折影过来插了一句： 刚才死的那个如果就是钱贵的话，那他的尸体已经被公孙先生拆开了，切得一块一块的，但是拼回去了又针脚还挺干净的。 话说完，就见徐老三张大了一张大嘴，他脸本来就大，张大嘴之后更大，能塞下一筐鸡蛋下去的感觉。白玉堂和展昭也对视了一眼，知道可能会有些麻烦了。倒是公孙完全没明白怎么回事，继续吃面，身边赵普还说呢： 为了查案子嘛，在所难免，跟他们说一声。 你不晓得火掌门有规矩的，弟兄要是死了，尸体一定不能动，保持死时的样子火化，不然就只能土葬。土葬的火掌门门徒据说永世不得超生，所以谁敢动火掌门死去的兄弟的遗体，谁就是跟火掌门整个门派过不去呢。 赵普回头看公孙，就见公孙凑过来问： 火掌门很多人呢？ 目前算是江南第三大门派之一，少说几千人。 爹爹又闯祸了。 小四子张大了嘴，仰着脸看公孙。公孙面色凝重，呼噜噜吃完了面，理直气壮地开口： 我就说了两句，动刀的是折影。 折影被面汤呛到了，望着公孙，公孙伸手去拿第二碗面。 你罩得住我的？ 赵普打了个愣神，就见公孙头发还湿漉漉的，一双凤目对自己瞟了一眼，一句你罩得住我的哦，呲溜就钻进耳朵里了。赵普擦擦嘴， 对折影大手一挥， 摆平这个什么烧火棍门派。 折影扶额，欧阳少征在一旁摇头， 哎呦，赵普有些不对劲儿啊。 次日清晨，展昭在一阵争吵声中醒过来，揉了揉睡眼，打了个哈欠，看看外边天色尚早，有些不满。昨晚吃了面之后觉得有点撑，他又练了会儿功，折腾到快天亮才躺下，感情睡了还不到一个时辰就被吵醒了。望一眼对面，就见白玉堂似乎也是刚醒，靠在床上望窗外，应该也是被争吵声弄醒的。再看对面床的公孙和赵普，赵普已经醒了，无奈地靠着墙，公孙大概昨晚累坏了，依然枕着他大腿呼呼大睡。赵普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，公孙最近睡觉都喜欢枕着他大腿。小四子打着哈欠，似乎是睡到一半掉下床了，搂着小五的脖子，正趴在他背上，也好奇地看窗户外边。 有人在吵架。 展昭侧耳听了听，这种争吵不像是公堂审案时候的争吵，好似是一方在叫嚣，还挺凶悍的。听了一会儿，众人都听到貌似有人在喊什么，把尸体交出来。声音渐渐就越吵越大了。赵普皱眉，看了看腿上还在打呼的公孙，无奈了。 这书生一脸斯文，睡相倒是霸气。 这时，窗户被推开了一些，紫影探头进来。 王爷，那什么烧火罐门派来要尸体了。 昨天刚处理了尸体，火掌门一大早就来衙门要了。这么凑巧，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估计是有衙门里有人传出去，说是昨晚上来了个书生，把钱柜的尸体给处理了。 众人都无奈，很多江湖门派在衙门里都有眼线，或者说很多衙门里的差人都与江湖人有些牵扯，会在特殊的时候给通风报信。不过毕竟这里是官府，而且仵作验尸查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就算坏了规矩也好商量，这火掌门这么气势汹汹就上门来闹，够嚣张的。 这火掌门是个什么门派啊？势力很大吗？ 火掌门的确算是个大门派，不过也没厉害到能目无王法，他们胆那么壮是因为有靠山。 白玉堂毕竟久在江湖，对江湖门派了解颇深。 有什么靠山？莫非是官府？ 是火凤堂。 白玉堂说起这事儿，微微皱眉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别扭的事情。 火凤堂我听过，西域第一门派，不属于辽国，也不属于西夏。门派位于西域魔鬼城，整个城都由火凤堂统治，宛若城邦一样。 火凤堂有这么个地方吗？魔鬼城我是知道，不过我行军打仗这么多年没见过呀。 火凤堂是这几年才兴起来的，火凤堂堂主林业火今年貌似只有20多岁，功夫奇高，是西域第一高手神僧无杀的关门弟子。林业火用了短短几年建起了火凤堂，并且吞并了大量的中原异类门派。 异类门派是什么？ 就是虽然是中原门派，但却不是中原武林正宗的武林的分支，或者并非都是汉人组成的门派。这些门派不像正规门派那样寻根溯源，大多是武当、少林、天山等名门的分支，而是完全独立的。这些门派讲究弱肉强食，一旦被更强大的门派盯上了，可没有正宗给撑腰，要不然就俯首称臣，要不然就被侵吞消灭。火凤堂短短几年势力已经遍布中原了。 这么厉害？ 不过林业火并不是邪门歪道，神僧无杀是出了名的宅心仁厚，火凤堂呢也做好事多过做坏事。林业火吞并门派大多讲手段，或者直接拿钱来买，总之 这靠山不小，很多小门派原本缺乏管束，有了活凤堂这个正主之后倒是规矩了不少，不过仗着这靠山的势力，形势也嚣张了些，火掌门就是一个典型了。 展昭长篇大论给众人解释完，突然一转脸看白玉堂。 你神色好像有些别扭，怎么有过节？ 哪里别扭啊？ 展昭伸手轻轻捏了捏白玉堂的侧脸。 哎，你平时基本没表情，不过遇到不待见的人或者事情的时候会有这种别扭的表情，很明显啊。 听了展昭的话，赵普和身后虚心补充江湖知识的紫影折影面面相觑，展昭真行啊，白玉堂万年面瘫冰山脸，他竟然能看出明显变化，这是什么眼神呢？众人正聊得起劲，公孙突然动了动，双手搂着赵普的腿翻了个身，蹭了两蹭，嘴里还嘟囔着。 小狮子， 喂，这书呆子怎么到处乱摸呀？ 赵普惊得赶忙挡住公孙，紫影和折影耷拉着眼皮往下望，好家伙，公孙这是往哪儿蹭呢？看他们家王爷头发都快竖起来了。不过外头的吵闹声却是越来越大，众人有些听不下去了，就听到花园里传来说话的声音。 何人在外喧哗？ 包大人醒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折影折影，王爷最近给我们放假哎。 有这么好的事？ 对呀，我们去哪里玩？ 怎么一天天都想着玩？ 难得放假，你不出去玩啊？ 不去，在家听书。 听什么书？ 龙图案卷集，你也去听听，多学习展昭和白玉堂，别每天总想着玩。 哦，去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